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漂亮， 哇，漂亮，10.6， 张梦圆这一发打出了10.6环， 一枪他就追回了一环。 北京时间2016年8月7号，里约奥运会射击赛事在奥运射击中心进入第二比赛日，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。在第一比赛日，中国代表团还没有获得金牌。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，16年间，中国奥运代表团第一次遭遇首日无金。这时，奥运冠军郭文俊也倒在了资格赛。 冻结了，想拿好呗，太想拿好了。所以， 中国选手只有张梦雪排名预赛第7，涉险晋级决赛。射击项目偶然性极大，里约奥运会采用了新规则，选手的资格赛成绩不再带入决赛。决赛前6枪是竞赛阶段，随后末位淘汰，每2枪淘汰一位选手。而现场则是由往日的安静变为现在的喧闹。首次参加奥运会，入选国家队才1年的25岁山东姑娘张梦雪，决赛中随心即发，枪枪精准，一路打进奖台轮。 张梦雪漂亮， 关键时刻这一枪太关键了， 这一枪我相信会奠定我们夺冠的基础。 张梦雪打出10.9环、9.9环，带着2环的优势和俄罗斯选手巴特萨拉斯基娜展开金牌争夺。最后2枪发挥失常的是俄罗斯选手，只打出9.5和9.7环。张梦雪平稳打出10.3环和9.2环，总成绩199.4环，夺得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的首枚金牌。 张梦雪漂亮， 9.2 没问题。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 2.8环，张梦雪已经夺得了冠军，恭喜张梦雪。 10.9环在训练中也会有过，当时就是精力很集中，专注在做动作上面，所以出现也不意外。但是自己还是要把精力投入到下一项，没有过多的去想。 中国射击队也连续3届包揽了这一项目的奥运金牌。时任中国射击队主教练王毅夫也深深被小将的表现感动。 所有人都没想到今天的比赛打得这么好，竞技体育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。 可以干扰自己的只有自己，所以我觉得无论规则如何变化，守住自己是最重要的。 在里约奥运会9天的射击比赛中，中国选手1金2银4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梦雪等来自山东的7位选手拿下1金1银2铜，成为中国射击在里约的顶梁柱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